第122集，你送我回来的。龚应贤费力地打开车门，将仁义放到了后座，仁义顺势就躺平了。他半睁着眼睛看着龚应贤。 你送我回家？ 仁义现在脑子跟浆糊一样，看人都有些看不清，只记得回家。龚应贤给仁义系上了安全带，并脱下外套卷成一团垫在了仁义脑袋下面。 很快就到，你睡一觉吧。 仁义只觉得龚应贤的声音又轻又柔，尽管昏暗的光线下看不清他的面目，但也应该是很温和的吧。生病了就有这样的待遇，挺好。他安心地闭上了眼睛。龚应贤看了仁义几眼，才轻轻关上车门，上了驾驶位，驱车离开。这里离仁义的家很远，横跨了小半个天气。等到家的时候，天都亮了。仁义已经睡熟了，龚应贤打开车门，费力地把仁义从后座拖了出来，才发现他烧得更厉害了，几乎已经昏迷。他心急地将仁义打横抱了起来，匆匆上了楼。仁义家门口等着一个人，正是龚应贤的家庭医生。他脚边放着两个大箱子，一个药箱，一个保温箱。他困得正频频打哈欠。 少爷， 王医生看到他们，顿时清醒了几分。 人怎么样？动了一整夜，烧得厉害。 进屋后，龚应贤把仁义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床上，然后绕到了床的那边，给医生倒出空间。王医生给仁义量了体温，打了退烧针。仁义口中发出意义不明的梦呓，身上的汗狂流不止。 他什么时候能退烧？会不会烧坏了？ 39.2度，还行，不算特别高。退烧针打了有效的，要是想让他退得再快点，可以用酒精给他擦身体。 擦身体？ 王医生点点头，以询问的目光看着龚应贤。擦身体就要脱光，脱光就 不必了。 王医生如释重负，他天没亮就被哭起来，现在只想早点回去补觉。 也行，反正已经稳定下来了，等他醒了让他吃点东西。我带的那个保温箱是圣伯准备的吃的，到时候热一下就行。吃完饭半小时后吃药，如果晚上没退烧，我再来打一针。 好，你先走吧。 少爷，你的脸色没比他好多少，工作再忙也要注意休息啊。再这么熬着，我怕你也病倒了。你要是不休息，我可要给邱队长打电话了。 自元旦至今，龚应贤每天的睡眠时间就没有超过4个小时，确实是累坏了。今天又是一夜没睡，他困得眼皮子直打架，脑子也沉甸甸的。 严杰已经催我休假了，我会休2天的。 那就好，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 王医生走后，龚应贤坐在了床边，静静地看着仁义，目光细致地扫过他的每一寸皮肤，并伸出手温柔抚摸着他的头发，描绘着那好看的五官。虽然他不希望仁义生病，可他喜欢此时这个任他摆布的仁义。他可以尽情地亲近，尽情地触碰，而不用有所顾忌。只不过他得不到回应。龚应贤还是决定帮仁义全身擦拭酒精，在上手之前，他内心挣扎了一下。深吸一口气后，他掀开仁义的被子，褪下那已经被汗浸得潮湿的衣物。仁义的皮肤被烧出了一层薄红，原本健硕的四肢此时都无力地瘫软着。龚应贤看着仁义熟睡的脸，略有些心虚。他告诉自己，这是为了让仁义尽快退烧。他在湿毛巾上倒了些酒精，耐心地将仁义的身体擦了一遍。忙完后， 天彻底大亮了，龚应贤已经疲累得快要睁不开眼睛，而且非常饿，但他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现在只想好好休息一下。龚应贤小心翼翼地歪在了仁义的身边，将身边的人轻轻地抱进了自己的怀中。 真暖和，好想一直这样抱着他。 这段时间的失眠不仅仅是因为工作太忙，而是戴着那副面具出现的紫燕将他内心深处埋藏着的恐惧与痛苦彻底勾了出来。他必须竭尽全力地去查案，去抓捕凶手，一旦停下来，哪怕只是稍微有胡思乱想的空暇，就会陷入难以自拔的黑暗之中。所以他害怕休息，甚至害怕睡觉。可是当他抱着仁义，他的心瞬间就安定了，所有悬空的、未知的、焦虑的情绪都随着仁义传递给他的温度而缓缓地回落。他甚至完全遗忘了他入睡必备的枕头，仅仅是这样抱着仁义就足够他沉入安眠。也不知睡了多久，龚应贤被电话铃声吵醒了，他迷迷糊糊地抓起手机放在耳边。 喂。 哎，应贤，你在家吗？ 嗯，怎么了？要我去分局吗？ 龚应贤看了看旁边仍在昏睡的仁义，他第一次不想上班，不想离开这个温暖的不像人间的小小的房间。 错了，我跟你确认一下，顺便跟你说一下那两具尸体的初步检查结果。 好。 应贤，你既然回家了，那我给你放两天假，你不能再这么熬了，我怕子夜没抓住你，先把自己累病了，欲速则不达。 我明白。 听说昨晚是任队长去捞的井下的尸体，还听说他发烧了。 对，动了一夜， 真是麻烦他太多了。我晚点去医院看看他，代表分局送点补品。 啊，不用了。 怎么了？ 他没去医院，他在家养病。 秋妍何等机敏啊，一听龚应贤不寻常的口气就有了猜测。 你是不是在他家？ 是。 秋妍沉默了，这沉默令龚应贤莫名地感到紧张。 那你好好照顾他吧。 好。 挂了电话，龚应贤吁出一口气，仁义的睫毛抖了抖，身体的颤动是苏醒的迹象。龚应贤逃也似的从床上翻了下去，拉过一张凳子坐在了床边。半晌，人一醒了，他只觉大脑昏昏沉沉的，喉咙里火烧火燎的痛，浮肿的眼皮也难以支撑开来。龚应贤一手撑着床，弯身看着他。 你醒了。 人一看着龚应贤，张了张嘴。 好渴啊。 龚应贤把人一扶坐了起来，靠在床头，给他倒了杯温水。 慢点喝，别呛着。 仁义咕噜咕噜喝了一整杯，他觉得自己像是被架在火上烤了一宿，完全脱水了。 再来一杯。 喝完水吃点粥吧，吃了饭才能吃药。 你送我回来的？ 你不记得了？ 龚应贤伸手探了一下仁义的额头， 好像没之前烫了，再量一下看降温没有。 龚应贤把温度计递给仁义，仁义没有接，仍然呆呆地看着龚应贤。他现在反应有些迟缓，脑子里只想着他生病了，龚应贤在照顾他。还有这样的好事？ 不会是烧出幻觉了吧？